第二十二集，争分夺秒。 让他们继续前进。 奥雷利亚一边对图拉扬嚷着，一边又快步向前跑去，侦查前路。他是真的希望自己能碰上几个巨魔或者兽人，但他明白部落的大军还在前面很远的地方，眼下部落明显领先他们许多，而如果他们现在还以蜗牛爬一般的速度前进的话，部落还会甩开他们更远。生气又焦急的奥雷利亚很快便跑出了图拉扬与卡德加的视线。 他很担心。 我明白，我无法责怪他，如果部落正杀向我的家乡，我也会这么担忧。当我们觉得部落会向王都进军的时候，我就很担忧。我过去十多年都居住在那儿，对我来说已经和家乡差不多了。更不要说他此时身后只有一半的联盟军队，而且只有我在指挥。 不要妄自菲薄，你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还是一位高贵的白银之手骑士。你是洛丹伦最好的圣骑士之一，有你和他一起是一种幸运。 图拉扬对卡德加微笑着，感谢他的宽慰，他只希望自己能够相信这些。的确，他明白自己在战斗中的表现不错，他接受了充分的训练，而他们与部落的第一次交战证明了他能把训练转变为真正的实战技巧。不过要当一个领袖，他还是不太自信。在这场战争之前，他从来没有率领过任何人，甚至都没有带领过祷告仪式，他该怎么领导这支联盟军队呢？图拉扬想起他还是个男孩的时候还不错，他经常设计游戏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玩，或者在打仗游戏的时候扮演指挥官。但他加入教会之后，一切都变了。他从更加资深的牧师那里接受指示，而他被领到法奥那里之后，他又服从于大主教的指令，加入首批圣骑士。在训练的时候，他又像其他人那样接受乌瑟尔的教导。乌瑟尔个性很强，他不容许有人与他争辩，他是他们之中最年长的，也是最接近大主教的。图拉扬对于洛萨没有选择乌瑟尔作为他的副官感到十分惊讶，虽然他稍微察觉到乌瑟尔的信仰可能会让他与不怎么虔诚的人合作起来有些困难。图拉扬对于自己获得这个位置感到自豪的同时又十分惊讶，他一直在想自己是否真的配得上，又应该怎么做才能配得上这个职位。但洛萨似乎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位暴风城骑士有足够的经验与智慧意识到这一点，他是一位非凡的战士和出色的领导者，会让人们自然而然地追随他，他这种人会获得每一个见到的人的尊重与服从。联盟战士们现在已经开始称呼洛萨为艾泽拉斯的雄狮，这源于他在希尔斯布莱德冲过部落军阵时盔甲上闪耀的灰迹。图拉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哪怕有一点点那样的威仪，他还想知道自己能不能有一点点乌瑟尔那样的虔诚，还有他那样的信仰，或者是他获赐的那种力量。当然图拉扬信仰圣光，他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信仰圣光，而加入牧师队伍使他离那光辉的存在更近，但他从来没有直接感受过圣光，也没有感受过圣光的全部力量，他只感受过圣光微弱的光芒，或是见到圣光照耀着其他人。在与部落战斗过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信仰比以前更弱了。不管怎么说，圣光应当与众生同在，存在于所有内心与灵魂之中，圣光无所不在，他的能量将一切有智慧的生物连结为一体。但这个部落如此畸形可怕，他们的所作所为绝不是理性的生物会做出来的，他们的行为堕落恐怖，他们已经完全无可救药，这样的生物又怎么可能是圣光的一部分？圣光的璀璨光明又怎么可能存在于这样彻底的黑暗之中？如果他们心中确实有圣光，那传说中圣光的强大、纯净与博爱为什么会被别的什么东西盖过呢？如果他们心中没有圣光，如果那些部落不是圣光的一部分，那圣光就不像图拉扬所接受的教导那样是普遍存在的，而这对圣光的存在和它的力量以及各个生物彼此之间的关系 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不知道，他的信仰被严重动摇了。在见过部落之后，他一直在祈祷，但那些只是空洞的话语，他的心思早已经不在此。而他不投入的话，那些语句就毫无意义，毫无作用。托拉扬知道，其他圣骑士们可以向士兵们施加祝福，能够感知邪恶，甚至只需一次触摸便能治疗严重的伤口，但是他不行。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天赋，但他现在肯定是没有了。他很怀疑将来还能不能有这样的能力。卡德加看着发呆出神的图拉扬，凑过来用手轻轻地推了他一下，提醒他。卡德加的语调十分友善，带着一丝关切。图拉扬尽力笑了一下。 你又安静下来了，别想得太多，不然你会从马鞍上掉下去。 我很好，只是我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指什么？你干得不错，让这些人保持行进，尽可能地争取时间，希望我们能在部落没造成太多破坏之前赶上他们。 我明白，我只是希望我们能有什么方法绕过他们，抢先赶到奎尔萨拉斯。也许奥雷利亚是对的，我应该让他先走，但如果他被抓住了，如果他发生什么？ 怎么了？ 没什么。 如果每一名士兵你都这么关心，我们最好现在就放弃，因为你会不愿意派他们任何人上战场，害怕他们受伤。 图拉扬伸手去拍卡德加，不过卡德加躲开了，他依然在笑。两个人继续骑马前行，军队在他们的身后排开阵列。这两个星期真是太漫长了，虽然图拉扬在之前的行军中就做过不少类似的工作，但是统领军队仍然十分劳神费力，以往都是由洛萨为最终决定负责，而这次一切都是由图拉扬负责，这让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为此他在大多数晚上都睡不着。殊不知同样睡不着的还有奥雷利亚。其实不仅是奥雷利亚，此刻部队里所有的精灵一路上都在担心着奎尔萨拉斯可能发生的事，虽然烦躁不安，但他们都保持着安静。他们都明白，说出他们的担忧只会增加图拉扬的压力，可能还会进一步减慢行军的速度。但奥雷利亚并非如此，他一路上都在质疑图拉扬的每一个决定。为什么他们选择走这个山谷而不是另一个？为什么他们要升起萤火而不是吃冷食睡在冷地上？为什么他们在黄昏时驻扎而不是在夜晚继续前进？图拉扬对担任指挥本来就很紧张，奥雷利亚不断的纠缠只是让情况变得愈发糟糕。他觉得自己一直在被审问，而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只让他更加不满。此时奥雷利亚正在图拉扬的马匹旁踱着步，图拉扬叹了口气，出言安慰道： 我们快到了。 我当然明白，这是我家，记得吗？我比你要清楚这里的路程。 奥雷利亚，我们很快就会抵达丘陵边缘，到那里之后应该就能看见奎尔萨拉斯的边境，这样我们就能知道部落走到哪儿了。也许他们被翻越山脉拖慢了速度，还没有抵达奎尔萨拉斯也说不定。 至少现在还有一些好事。洛萨劝说蛮吹矮人派出一名他们的同伴前往奥特兰克，那名矮人给海军上将普罗德摩尔带去了命令。恰好普罗德摩尔有几艘船停在塔伦米尔湖附近，普罗德摩尔接到命令之后立即派出他的船只沿河而下，他们与图拉扬的军队在基留堡附近会合。士兵们上了船，随后他们沿河而上，绕过山脉，而没有像部落那样翻越山脉，这为他们省了不少时间。图拉扬只希望这些时间足够，他甚至希望能够直接驶向奎尔萨拉斯，但奥雷利亚表示那是不可能的，他的族人绝对不会允许人类战舰驶入他们的河流。他们被迫在斯坦索姆附近重新上岸，再次步行前进。 一旦我看到森林，我就先出发，那时候你别想拦住我。 我不会拦着你，我希望你和游侠们能够找到同胞，警告他们。我也希望你不会在半路遇见部队主力，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离得足够近了，如果部落抢先到了这里，我们也能引开他们，这样就能跟你争取时间溜过去召集你的族人，然后你们就能在我们正面进攻时从背后袭击他们。 我们可以前后夹击部落，怎么样，奥雷利亚？ 谢谢。 奥雷利亚点了点头，他抬头看着图拉扬，第一次没有说话，然后把一只手按在图拉扬腿上。对图拉扬来说，这触摸仿佛像散发着一颗小太阳的热量，使他热血沸腾。